可能会被认定为个人资产。 现在这个婚姻财产保全啊，我觉得还挺多的，有的时候有些产品的名字干脆就叫比如说爱情险 像爱情险这种险种呢，其实已经让监管叫停了它属于一些 出现过， 对，它已属于一种创新险种，这个其实不符合我们的所谓的精算原理啊，所以已经叫停了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婚姻财产的保护意识是在慢慢的变强哈， 确实现在很多人我们说觉醒了这种财富的意识啊，我们去考虑我整个婚姻中啊，哪部分钱是我的，哪部分钱是我们的，我要保护好我的，同时呢我们要一起去用我们的有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也有些人认为说，那是不是我做婚姻保全的动作我就要一直提防另一半？其实我们认为不是的，我们认为你所有的包括你的个人资产的保全，包括你的婚姻资产的保全，都是为了享有更好的生活。我们虽然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但是呢我们也要把整个的这种财富意识回归到这种家庭的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防着另一半。我们做婚姻资产保全的一个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证自己在最惨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候个人财富不受到伤害。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足够了。不需要说真的我们去想怎么去防着另一半，那个你就忽略了就是回归生活的本质这一块了。第一，我们的婚前财产一定要单独的存放啊，如果是以现金存放那我们就只存定期，如果是我们购买金融契约也可以没有问题。总之婚前财产我们尽可能的不要用于我们婚后的消费。那第二呢，是不要用于刚才介绍的投资啊，不要用于我们这种涨幅波动比较大的。如果说你真的对投资基金什么的非常感兴趣，可以拿你婚后的这样的你的个人收入把剩余的部分我进行投资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保险产品啊反而是比较好划分清楚是个人还是共同的这么一种金融契约。 对的，它的财富线索非常清晰。我们说现金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种类物是非常非常混同的。你的100块钱和我的100块钱放在一块200块钱，这时候他俩也区分不出来哪个钱到底是哪个钱。 是，所以可能购置一些金融类的契约。 对，线索清晰的东西啊，一定要是线索清晰的。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说到这个保险与婚姻，或者说婚姻当中财产的这种保障，倒不是说希望大家都时时刻刻惦记这个事儿。 对的，对的。 只是说，但凡有一天，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可能能成为保护自己的一个工具哈。 对的，对的。我们说要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首先要盘点清楚，在这个整个婚姻资产中，哪部分是自己的，哪部分是共同的。那我们先做好了这种确权和析产之后呢，我们就更有说空间和手段，或者说空间和方法去保护自己了。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3次赔付。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预计明天晨练时晴，偏北风二三级，气温在零下5到零下2度之间，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